为了什么男人的冰箱总放着甜点，为了什么新娘都没有为婚礼存钱，怕你突然出现。去的人会相信明天，为了什么该哭的场面还亮出笑脸，还当分手是种锻炼。我不是不想不痛不难过，我只是不美不好都不说，你说心有刀割，钻石有琢磨，感谢那些人擦过刮过帮我苦难修成成果，品尝过的失落消化成温暖记忆， 这里是从我全世界来过一座温暖的小屋，我是沉默。 我好像没心没肺，话很多，我只是不满不足都不说，别说心有刀 山间清爽的风， 如果只有温暖的光，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 今天你路过了谁？谁又丢失了你呢？